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五面最后一行，四摄庄严故，常勤摄化一切众生。那要照前面的经文完整的句子来念呢，就是龙王举要言之，行摄善道，以四摄庄严故，常勤摄化一切众生，这个样子句子就完整了啊。世间法。这个出世间法呢我们不谈。出世间法呢最低限度啊是讲四圣法界。严格的讲呢是讲一真法界。这个层次太高了。我们只讲六道，六道里面一切人与事最困难的是人与人的相处，如果人与人的关系搞好了，能相处了，这个六道六道的境界跟诸佛如来的一真法界实在讲就没有差别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人与人相处是六道里面第一桩大事情。古圣先贤的教训，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种种教化，无不以此为第一桩大事情，也就是教学里面的第一个宗旨啊。何以四圣以上的法界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呢？他们是真正觉悟了啊。所以我们在佛经上看到阿罗汉辟支佛他们所证得的果位是正觉啊，他是真正觉悟了，真正觉悟了啊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。没有真正觉悟啊，这四圣法界包括非想非非想出天啊，我们接受圣贤教育所为何事呢？无非是学得圣贤人他怎样跟大众相处，我们学这种事情啊。这在世间呢称之为大学问啊。只要将这个问题解决了，其他都不成问题了。那么佛教导我们的总纲领总原则就是这一句啊，四摄。摄是摄受啊，摄受的意思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清净啊，戒净清净啊。佛在这个地方跟我们讲了四个原则 这四个原则，第一个是布施，第二是爱语，第三是力行，第四是同事。用这四种方法摄受一切众生。摄受里面最重要的是教化一切众生。一切众生呢，欢喜顺从教化。这就叫摄受。在世间范围最小的是夫妻，夫妻两个要懂得四摄法，要修行四摄法，这个夫妻真的是百年好合。我们世间人讲恩爱夫妻，从这个方法上建立的，落实在一家，家庭和睦。中国谚语常讲啊，家和万事兴啊。落实在这个道场，这个道场人人道业成就。四摄无论落实在哪一个团体里面，这个团体决定兴旺。如果没有四摄法，夫妻不和，家庭破碎。今天我们看世间有不少企业公司做得很成功，细细去观察他用什么方法呢？凡是成功，他们所做的是接近四摄法。如果完全用四摄法，这老板毫不操心呢。员工一定团结，像一家人一样。相亲相爱，互助合作，哪有不兴旺的道理？永远的兴旺，决定没有衰退。四摄里面缺了一条了，缺了两条了，问题就来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要细细去研究如何把它落实圆满的落实，这是个教育的问题教育是教人觉悟如果不教，佛菩萨对众生再好，为什么佛不度众生佛这个方法这样圆满，为什么不到这个世界来度众生佛不来，那就佛不慈悲了大慈大悲怎么能讲得通呢佛之所以不来，是现前众生不能接受换一句话说，不能接受佛的四摄法，这就与佛无缘了，就是佛不度无缘众生佛对一切众生的布施是法布施 不是财布施啊！啊，诸位一定要晓得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的生活是托钵，他全部的财产就是三衣一钵，啊，过最简单的物质生活，没有一丝毫多余的。所以说财布施呢，他没有力量，他用的是法布施，教化一切众生。法布施是在讲也离不开财布施，这个才是叫内财，他的体力，他的精神，这属于内财啊，它是内财布施，而没有外财。辛辛苦苦49年，没有中断呢。天天呢在教学，天天为大家上课。什么人得利益呢？用中国的话来讲呢，好学的人得利益了。所以好学是我们这一生成败的关键。哪一个人好学，哪个人就得利益。得利益多少，是在他好学成分之多寡。他十分好学，他得十分利益；他三分好学，他只得三分利益。好学里头最重要的，这是佛在一切经典里面都说了无数次的，我们展开佛经从头到尾看一遍，记忆很模糊，有一句话了应该记得很清楚，这一句话就是受持读诵为人演说。为什么记得很清楚呢？讲的变数太多了。一部《金刚经》只有5000个字，这一句话讲了10几遍。这是不厌其烦，反复叮咛。你能不能成就，就在这8个字。你能不能够接受？你能不能够保持？你能不能读诵？你能不能为人演说？演是是表演，做给别人看呐。把佛菩萨的生活行为做出来给人看，这叫演呢。演是演戏呀。诸佛菩萨示现在世间，我们常常读到的游戏人间，他都是在世间做戏的，做世间表演的，让世间人看到之后觉悟了，醒悟过来了，我们为佛弟子。我们是四众弟子，每个人身份不相同，工作不相同，必须在现有身份、现前工作里面做出表率，做出模范呢，这就叫为人演。你做出好样子， 就有人向你请教，向你学习，你在教导他，这是说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果学了不能够做到，等于没学。你教别人，别人也不相信。一定要做出来。所以每一部经到最后一句话，佛都是教导大家信受奉行。这个是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的四摄里头的布施摄受啊。我们看他世间人跟学佛的人确实不一样。世间有没有善人，有没有好人呢？有，我们看到很多。像这些年来，提倡儿童扎根教育，提倡读圣贤书，了不起啊，大善人呢，但是他不是佛菩萨。怎么知道不是佛菩萨呢？这么多好的教材，后面一翻开呀，版权所有，翻印比就完了，这一道就封死了，不能够利益天下众生。为什么你要读这个书，一定要花钱向他买？你要想翻印呢，那他追究啊，打官司，你就得上法庭，你还要判刑。所以这是凡夫，这不是佛菩萨，心量很小。我很有好东西，但是你一定要来跟我买，我卖给你。不能流通啊！佛菩萨心量大了，爱社会，爱众生呐，希望各国人的利益，决定没有半权。我们看真的好人，假的好人，就在看他要不要版权。他有没有自私自利？自私自利没有放下去，他行的好事也不过是世间有漏的福报而已。世间有漏福报到哪里去想，很难讲啊。无戒十善修得很好，来生得人道；无戒十善修得不好啊，到哪里享福呢？我们看到许多外国人富贵人家养的宠物，他将来就变成那个东西了，他的前途就如此啊！畜生道去享福了，饿鬼道去享福了，他也行法布施，也行财布施。自私自利没放下，所以多半都是到这个两道去了。小宠物很聪明啊，很懂人的意思啊，为什么呢？他前生修法布施，他的生活环境很好，你看一家人的爱护他，照顾得无微不至，他前生修的财布施。果报到哪里享受，我们要清清楚楚啊！所以我们看到世间有不少啊，也算是有心人，看到后头版权所有翻印比就啊，我们就寒心了。为什么呢？不能普及，不能教化广大众生，非常非常可惜。他本来可以做大事，大圣人，可以做救世主。这一下呢，他还是个薄地凡夫。诸佛菩萨看到也感叹了，也摇头也感叹。 所以学佛最大的一个障碍，怎样突破自私自利？李炳南老居士往年常常叮咛嘱咐我们，学佛要改心。改换心理上的观念啊，没有学佛时候起心动念为自己，为自己家庭，这是凡夫，六道凡夫啊，你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啊。学佛之后啊，把这个念头啊改过来，起心动念啊，想着一切众生的幸福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为一切众生修福啊，修福不是我自己享福，修福让一切众生享福，不分国家啊，佛经里面讲国土啊，不分国土，不分族类，不分宗教，一切都不分别，平等看待，普遍的利益，这是佛弟子。为佛弟子起心动念还有自私自利，这是假佛弟子，这不是真佛弟子。为什么呢？佛不是这种心，佛不是这种行为。我们看看古书，古书没有版权所有，这个古人没有这个概念啊。所以没有这个概念呢，还不够，后面还印上几个字：欢迎流通，功德无量。鼓励你去翻印流通啊，为什么呢？造福社会，造福众生啊，把这个智慧福德扩大了，扩大到虚空法界啊。所以佛常常教导我们呢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我们一定要懂。过去我在台中，台中联社慈光图书馆出版这些东西，后面也印版权所有，翻印比旧，我说了几十遍了，错误啊，大错特错啊。完全违背了佛菩萨慈悲度世的精神啊，培养自私自利啊，分门分派，破活活身阿鼻地狱罪业啊，跟李老师30多年的学习，学到最后还免不了堕阿鼻地狱，你说多冤枉啊！李老师没有这样教给我们呐，我跟他10年了啊。《开经记》里面头一句：“愿解如来真实义。”我们学佛的人把佛的意思错解了，误解了啊！头一个就不是佛心了，依旧是凡夫心，轮回心。轮回心学佛法还是搞轮回，出不了轮回的啊！要把轮回心改成菩提心呐。 菩提心里头没有自私自利，菩提心里头念念是为佛利法界众生啊，尽虚空变法界啊，所以我们的布施一定呢要用这样的心啊，欢喜布施啊，尽心尽力的布施啊，无论是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为布施，这是佛心。古无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，从根本修，根本是什么？根本是诚心，起心动念。啊，我们起心动念跟诸佛菩萨起心动念完全相同。我们这一生在菩提道上就肯定成就。啊，如果起心动念跟佛菩萨不一样，那就有问题了。啊，自己就要想一想了，将来会修到什么地方去。啊，千万不要以为我做善事，啊，一生行善，后头版权所有翻印必究，还是要堕落。啊，你的那个善依旧没有离开自私自利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的行善呢，你的根不善呐。啊，枝叶花果很善呢，根不善呐。你那个善不是真的，是假的。啊，你那个善是一时的，不是长久的。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，用四摄法这个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关系太大太密切了，我们要多讲几次。好，今天就讲到此地。